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王红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正畸的话题，尤其是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正畸，家长应该注意哪些内容，今天会和王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公共卫生热线的张青青，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好，张青青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有关流感的话题。随着气温的不断降低以及雾霾天气的增多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流感病毒的活动度将会不断增强。下面就和大家聊一些关于流感的知识。 是，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内容哈。 是，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流感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打流感疫苗会发现，哎，真的怎么打了流感疫苗我还感冒啊，其实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哈。 没错。 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区别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病因的不同，流感呢由甲乙丙三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起病比较突然。普通感冒呢病原体可以有比较多的种类，比方说有鼻病毒、腺病毒、细菌、支原体以及其他的病原体等，患者一般有着凉史，起病呢比较缓慢。第二呢是临床症状的不同，流感的临床症状主要是有畏寒、高热，体温可以迅速升高到39到40摄氏度，全身无力，腰背和四肢酸痛，打喷嚏、鼻塞和流鼻涕等呼吸道的症状呢比较轻微或者是不明显，而且可以引起像肺炎、支气管炎、心肌炎、心包炎等并发症。而普通感冒呢，是流鼻涕和打喷嚏的症状比较明显，全身症状比较轻，不发热或仅有低热，一般3到5天即痊愈了。第三呢是危害程度的不同，流感可以引起爆发流行甚至世界范围的大流行，因为流感病毒的变异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疫苗的毒株配方会依据这个流行株的变异而变化，所以每年都需要接种最新的流感疫苗才能达到预防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了一次流感疫苗，不能像其他有些疫苗似的终身免疫哈。 是是。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可能有的时候会流行范围非常大，那么流感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传播的呢？ 流感呢是由这个流感的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发热性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呢是通过空气的飞沫传播，比如说像无遮掩的咳嗽啊、喷嚏，以及污染的手接触黏膜直接接触的传播。 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挺恐怖的啊。 是。 所以我们在说预防还是非常关键的，如何来有效的这个预防流感，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流感病毒的传染性比较强，散播快，容易引起流行。所以说流行期间呢应该尽量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平时呢也要注意锻炼身体，均衡饮食，劳逸结合，外出的时候呢应该佩戴口罩，家中要注意空气的流通，经常开窗通风，另外呢还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体质较弱的老年人以及儿童更应该加强防护，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肌肉酸痛等症状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今天的话题呢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请拨打我们12320热线进行咨询。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张青青。谢谢。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好吧。 好，谢谢。 好，再见。 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红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王大夫。您好。 大家好。 正畸哈，按说是畸形的畸啊，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长得真是那么严重吧。 没有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畸形也是多种多样， 多种多样的啊。那您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种经验来看哈，什么样的情况就应该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来看看你们家孩子的牙到底是不是该治了？